许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事，如今慢慢的交织成，交织成一张无边的遗忘，层层地把心挽住，许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事，如今慢慢地交织成，交织成

怕你又是我的方向，永远都为你心乱心乱。真的可以忘，不再说该谁欠谁还，想不想爱都无关无 城市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。

像纯真的小孩。一月满天雪，却让真心洁白。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。十月底的落叶，虽然小小悲哀。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，季节温柔替代，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。 And I'll say trees of the pile, oh, I'll try And trees of the pile,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